埃塞俄比亚、秘鲁和马来西亚6月9号和11号举行电影欣赏会，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等朝鲜影片。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电影欣赏会。